北京时间19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点，广播书场。 走来，携带岁月的厚重与烟尘。他们是中国历史舞台上永远的舞者，以胡笳和羌笛，以或曼妙或剽悍的身姿，共同成就中华文明的宏大景观。请听长篇历史故事，另一半中国史，作者高红雷，演播苏阳。40岁的苏武只得与爱妻无奈的别离。别离之夜，一弯下弦月挂上树梢，把几缕清冷的光投向相拥而泣的苏武夫妻。道不完的珍重，发不尽的誓言，在这个蔓延着别情离苦的不眠之夜，他们拼命地释放自己。温柔过后，苏武仍毫无睡意，他披衣下床，挥泪写下了《留别妻》。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欢愉在今夕，拈碗及粮食。征夫怀远路，岂是夜何其，参陈皆已没，去去从此辞，行役在战场，相见未有期，握手亦长欢，泪为生别滋，努力爱春华，莫忘欢乐时，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苏武在诗中的担心并非庸然自扰，因为使者在当时是提着脑袋用舌头作战的高危职业。果然，苏武一到匈奴就遇到了麻烦。先前随同卫律投降匈奴的于常，暗地与旧友汉朝副使张胜联络，图谋杀掉顽固追随匈奴的卫律，劫持单于的母亲逃回中原，邀功请赏。阴谋不幸败露，第九任单于居低侯单于将主谋于常砍了脑袋，并将同谋张胜和毫不知情的苏武、常惠囚禁起来。审讯的结果出乎意料，同谋张胜禁不住折磨，很快宣布投降。蒙冤的苏武和常惠则宁死不屈。匈奴人将苏武幽禁在大窖中，断绝了水粮。当时天降大雪，苏武便以雪就着毡毛充饥。几天过去了，苏武竟然还活着。 消息传进大帐，一向迷信的单于认为苏武有神灵保佑，便不再试图饿死他，而是将他和随从分开流放。苏武的流放地是荒无人烟的北海，今贝加尔湖，任务是放牧公羊。鉴于苏武有着使者的特殊身份，匈奴在名义上并没有将他终生流放，而是向他承诺公羊生崽就可以返回。这一判决令被告失望的程度不亚于一个恶贯满盈的美国人被判了280年的有期徒刑。漠北恶劣的自然环境使生长在中原的苏武度日如年，更为严酷的是匈奴断绝了口粮，逼迫他归降。宁折不弯的苏武只得挖掘鼠洞中的野果充饥。苍天、草场、风沙、严寒、狼群、寂寞，伴随着这位铮铮铁汉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春秋冬夏。有多少个白昼，这位牧羊人眼望秋水，盼望着远方的音信。又有多少个夜晚，苏武难忘群星，思念着故国与亲人。从此，一个经典镜头定格在中国历史上，一位白须飘飘、满脸沧桑的老人，手拄荆棘，遥望南天。背景是茫茫的草原，成群的公羊，高飞的大雁和苍凉的晚霞。清空悠悠，时序袅袅。匈奴单于以三裔其人，分别是李陵的岳父居低侯、居低侯的长子胡禄孤、胡禄孤的儿子胡衍低。幼小的胡衍低被生母专渠缺氏和丁陵王卫律扶上台后，匈奴在汉昭帝刘弗陵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发生分裂，汉昭帝趁机派使者前往匈奴索要苏武，但得到的答复是苏武早已死亡。苏武不解，野草的悲鸣为何传不到遥远的故乡？大雁的呼唳为何唤不动他的归程？但他深信，只要有所谓真相存在，就总有被证实的那一天。在汉使二次出使匈奴时，滞留匈奴的常惠以重金买通了匈奴卫兵，偷偷将苏武牧羊的实情转告了汉使。故弄玄虚、巧舌如簧是使者的基本素养。果然，使者在面见单于时称汉帝在上林苑狩猎时射下一只大雁，雁爪上绑着一封书信，信上说苏武就在北海放牧。我无法用语言描述胡衍低单于的震惊，他的确见识过苏武的忠义，也听说过感天动地这句汉话，但从来没听说过大雁也会被人感动，并且穿越了风沙弥漫的万里长空。于是他诚惶诚恐地把苏武从北海接回来，还给了汉朝。鸿雁传书的典故从此诞生。物质不灭，宇宙不灭，唯一能与苍穹比阔的是气节。苏武回国时，长安万人空巷，出城迎接这位传奇般的英雄。经过19年的风霜雪雨，他须发全白，满脸沧桑，不变的只有他手中仍握着的代表庄严使命的荆棘。800多年后，唐代诗人杜牧仍在感叹， 何处吹笳薄暮天，塞垣高鸟莫狼烟。游人一听头堪白，苏武征进十九年。从此苏武牧羊成为逆境求生的代名词。与苏武一起回到汉朝的有九人，常惠、徐盛、赵忠根皆拜为中郎，其余六人因年老体衰，各赏钱十万，告老还乡。但苏武已经找不到原来的家了。他的兄弟先后自杀，母亲与世长辞，儿子获罪被杀，妻子改嫁他人。岁月如水，水深如曾经的爱情，时间的巨浪淹没了爱情童话中的两个人，妻子已经上岸，苏武还在水底。从此他不再看重什么富贵，也不再相信什么真情，尽管得到了大批赏赐，但他把赏赐全都馈赠给了故旧，以致身无余财。尽管他身为显赫的典属国，赐爵关内侯，但直到老死也再未续弦。他把真情永远融进了玫瑰色的回忆，任荒草埋心。在草原上度过了十九个春秋的苏武，是否听惯了胡琴的吟唱？果如是，韶华凋尽的苏武只能将岁月收进琴腹，借弓弦重读。 不屈不挠的苏武，骁勇善战的李广、卫青、霍去病，沉冤的李陵、司马迁，还有倾国倾城的王昭君，多才命喘的蔡文姬，这一系列历史人物和典故都与一个民族有关，匈奴。他们是秦时明月汉时关当然的主角，他们是曾令欧洲人闻风丧胆的上帝之鞭。请听第一个胡人的故事，匈奴。 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九十九年，闻听匈奴扣押苏武，两国干戈再起。汉武帝派宠妃之兄李广利率骑兵三万出酒泉，向匈奴发起攻击，派李广之孙李陵率步兵五千人从居延出发，深入塞外牵制匈奴。李广利刚与匈奴交手便大败而归，只剩下李陵孤军奋战。结果小小的步兵分队被居低侯单于统帅的六万骑兵包围，李陵兵败被俘。汉武帝对这位将门虎子束手就擒难以接受，先将李陵的家人关进监狱，然后召集群臣为李陵定罪。在逃跑、投降还是自杀的问题上，中国与西方一向有着截然相反的价值标准。中国人可以原谅临阵逃脱的逃兵，却绝不原谅向敌人投降的降兵。而西方人认为，在无力抵抗的情况下，既不逃跑也不自杀，而是向敌人投降，一来尽到了军人的责任，二来可以保存最为珍贵的生命，并不算什么可耻之事。而临阵脱逃则是逃避军人的责任，是军人最大的耻辱，应该受到道义的谴责和军法的严惩。这也就是二战中西方战场降兵多 而逃兵少，中国战场降兵少而逃兵多的深层次原因。因此，临阵退却的李广利毫发无损，无奈投降的李陵却被大臣们口诛笔伐。只有太史令司马迁辩解说，李陵只有5000兵马，却杀敌上万，足以告白天下，至于不肯马上自杀，必有原因。只知舞文弄墨的太史令太不了解汉武帝了，他可是一位典型的专制帝王，按照他的逻辑，为了帝国的名声，被包围的将军应该而且必须选择自杀。也许汉武帝已经意识到，这位太史令不仅想为李陵说情，而且暗示了对皇亲李广利临阵脱逃的不满，于是将司马迁以拘二师的罪名革职下狱，后以诬枉罪对司马迁实施了惨无人道的腐刑，也就是阉割。在君权至上的年代，人权是一个奢侈的话题，羞愤交加的司马迁几乎自杀。后来他在痛苦中深深感悟到，假使他这样地位卑微的人死去，在许多达官贵人眼中，若九牛王一毛，与蝼蚁何以异。成语九牛一毛就是由此而来的。于是司马迁开始以失明的左丘明、遭膑刑的孙膑、被流放的屈原和潦倒的孔丘自勉，请毕生心血铸就了中国首部纪传体通史《史记》。正是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才使得司马迁能够重新站在历史的巅峰呼啸：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后来匈奴传出了李陵帮助匈奴操练兵马的消息，于是皇帝下令对李陵灭三族。后来才搞清楚，帮助匈奴操练兵马的并不是李陵。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李陵再也无言难归。苏武归汉前，李陵设宴饯行，在宴席上，李陵再也抑制不住满腔的冤屈与悲哀，长歌淡哭，为老朋友，也为被泪水染黄的汉史留下了一首著名的别歌：景万里兮渡沙漠，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使刃摧，士众灭兮名已颓。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 寻找中国众多少数民族的历史脉络，感受中华文明的宏大景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故事《另一半中国史》。 哀莫大于心死，悲莫过于无志。从此万念俱灰的李陵甘心娶单于的女儿为妻，被封在遥远而寒冷的监昆，客死异乡。从此红发绿眼的监昆人中的黑发人被认为是李陵的后裔，就连他们自己也自称为都尉苗裔。那位对李陵被俘不无责任的李广利，尽管受到了妹夫汉武帝的一再庇护，但可惜只能算是一位皮影戏高手， 打起仗来实在勉为其难，几度出征，非平即败，最多也就是小胜。李陵降胡七年后，李广利统帅14万大军进攻匈奴。京城里一位宦官将李广利和宰相刘屈毛企图拥戴自己的外甥刘伯为皇太子的事儿和盘托出，并说李广利的夫人请女巫诅咒武帝早死。武帝立即将宰相全家砍头示众，将李广利的夫人打入天牢。前线的李广利听到消息，寻机抛下自己统帅的大军，只身向匈奴投降。主帅投降后，大军灰溜溜地撤退，这也成为由汉武帝的残忍性格逼出来的国际笑柄。 不屈不挠的苏武，骁勇善战的李广、卫青、霍去病，沉冤的李陵、司马迁，还有倾国倾城的王昭君，多才命喘的蔡文姬，这一系列历史人物和典故都与一个民族有关，匈奴。他们是秦时明月汉时关当然的主角，他们是曾令欧洲人闻风丧胆的上帝之鞭。请听第一个胡人的故事，匈奴。 通常我们习惯把卖国投敌的汉人称作汉奸，汉朝投敌者自然就是第一批汉奸。算起来，在汉奸中，李陵并不是级别最高的一位，级别最高的是二师将军李广利，也不是最有名的一位。最有名的出现在汉文帝时期，他叫中行月，本是汉宫的一名太监。汉文帝刘恒六年，公元前174年，默读的儿子姬周号老上单于继位。按照和亲的惯例，汉文帝把一位宗室女孩嫁给了老上单于，同时汉文帝招令中行月随公主出塞。中行月痛哭流涕地请求留下，但未获准。临行前，他丢下了一句话，陛下一定要我出塞，汉朝恐怕要不得安宁了。众人以为这不过是一句气话，没想到中行月说到做到，一到草原就彻底投降了匈奴，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汉奸。一般人投降并没有什么问题，中行月不是一般人。这位来自汉朝内宫的宦官，不仅了解汉朝的军事机密，而且富有谋略。很快，他就成为老上单于的高级谋士。他极力阻止匈奴贵族汉化，宣称汉朝的织物虽然华美，但并不适宜在草原穿着。汉族的食品尽管味美，却没有奶酪便于携带。要维护草原铁骑的优势，必须保持自己的民族传统。他帮助匈奴建立了书记制度，即定期统计经济收入，摸清家底儿，继而便漫无目的的入侵，为秋收季节入关抢粮，这样既得到了必要的军需，又重创了丢失一年劳动成果的汉朝农民，还不至于逼迫汉朝发动全面反击，一举三得，恶毒至极。在外交舞台上，中行月更是如鱼得水，他常常辩驳的汉朝使臣哑口无言。